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我是赖世雄。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Lesson 9. 9, 九这个字啊，是 N-I-N-E。发的时候发音啊，很多人念是 nine， 不对，因为 n i n e 后头还有一个 n i 后头再一个 n e， 所以要念是 nine， 这样才对的。Lesson 9，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 half 的用法。Half 中文呢就叫做有。I have money， 我有钱。You have money, 你也有钱。He has money, 他也有钱。像这个时候我们都用了 have 这个字。我有一块钱，你有一万元，他有一百万元。来，请大家都分我多一点好不好？所以 have, 我们念一下 have, have。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这个句子。这一课呢，他特别教了 have 跟 has 使用的时机。我们看第一句 ，I have a small family。I have 就是我有 a small， 你看那个 s m a l l 结尾有两个 l， 所以舌尖要抵上去 small。Small, small, small. I have a small family. Family 是三个音节 ，family 不要念成 family， 不是这样念的。Family, family. 有一首广告歌曲，他说 ：“We are family。”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个时候前面他没有加一个 a。它是 We are a family， 它是直接唱 We are family， 那个 a 呢不加也可以，但我们通常也加上去，是指的某个家庭。如果你不加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哈，那个时候 a 可以不需要加。但是如果加一个 a 的时候，那是指的是某一个家庭。所以就像这个句子，我有一个小家庭 ，I have a small family。相对于一个大家庭叫 ，I have a big family。B I G big big 短的元音 ，it it 二三四 it big 是这样发音的。I live together。With my parents. The parents 我们已经用过了，叫做父母，爸妈叫 parents. I live 就是生活，这个不要念成 live， 不是 live， 要短的元音 ed live. I live together 不要念成 together， 要念 together together。那个 T-O-G-E-T-H-E-R 有个 R 结尾，所以在美式的发音呢要卷舌的。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I live together， 我生活在一起。 Live 就是生活， Together 就是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呢？ With 就是跟着随着，我爸妈住在一起，所以这个 live 可以代表生活或者是住。 我跟爸妈同住，就这么说 I live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I live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好，接下来这么一个字啊，也学过 also， 还记不记得也的意思？ Also 有一个 L， 所以这个念的时候就 all， 舌尖要抵上去，放在上排的牙齿后头，抵到牙龈那个地方。Also， I also have a sister， 我也有一个姐姐。Sister 就是姐妹，姐姐或妹妹。通常呢，我们是在英文里头是不会强调的。如果在中文里头我们会讲姐姐的话，硬是要说的话叫 an older sister。Older 是 O-L-D-E-R， 就是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如果你把 older 加上去的时候呢，你前面那个 a 就要改成 an older sister， 因为 O 是元音开头 O。 什么叫做元音呢？元音就是说呢，嘴巴张开震动声带，这些音呢都叫做元音，不需要靠嘴唇啦，或者嘴巴闭起来啦，或者是呢牙齿呢舌头啦摩擦啦等等的，像咿呀哦啊，这都叫做元音。切开的时候，一、n、啊、啊、啊、哦、哦，这些等等都叫做元音，所以。Older sister， 那前面就要加一个 an older sister， 不要念成 a older sister， 以后我们再谈。而且你讲 an older sister， 老外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硬要把姐姐说出来呢？我们中文里头要加姐姐，可是在英文里头啊，它是不需要强调姐姐，就一个姐妹就够了，姐姐或妹妹。就像我有个哥哥，不要说 older brother，就直接 brother， 弟弟也不需要讲 younger brother， 直接讲 brother， 啊 brother 就可以了。好， I also have a sister， 还记不记得我不用 also 的时候，我可以把 also 去掉，在句尾呢加个逗点，再加个 too， I have a sister too， 好，这都是我们复习的一些句子。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她是大学生，就是完全是复习的句子。现在重点来了，你看我没有断句，我用了一个 逗号在里面，所以后头一定要放连词，这个 and 就是连词，同时 and 就是同时怎么样呢？ She lives in Shanghai alone，他单独一个人是住在上海。如果你不要用这个 and 的话，你只有一个逗号的话，或是逗点的话，你造成两个句子没有连词，是错误的句子。在中文是可以啊，在英文里头要求很严，所以这个 and 非要加不可，除非你把前面的逗点改成句点，就是一个黑点，然后 and 就要去掉，后头的 she 开头的时候都要大写，这个代词 s 就要大写了，也就是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She lives in Shanghai alone. 她独自一个人住在上海。 Lives 就是住，在什么地方要用 in， in 呢是指的是在什么里面，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的，人住在里面，所以要用 in， 你不要用 on 哦。She lives on Shanghai， 那就变成她住在上海的上面，她这个屁股呢是粘在某个高塔的上面啊。那屁股呢很尖尖的高塔，那屁股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不能随便乱用介词，这种叫介词。这个 in 呢？他是用的是对的，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头。那句尾的 alone 好变成 along， 要念成 alone， 独自的，单独的 alone 啊。他独自一个人住在上海，你不能说 she alone lives in Shanghai， 很像中文，他独自。英文呢，要把这种副词，哎，就是叫做状语，修饰一种情形、一种状态的这种呢，所谓副词啊，它就必须要放在句尾。哇，你又说了，哇，那这语法好难记哦。哎，那为什么智障的这些小朋友他们讲话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讲错？美国的智障的小朋友 I live in San Francisco alone， 那么长的句子，我旧金山，他都会讲 San Francisco， 而后头他也会放一个 alone。 这个是跟智力没有关系，这叫做习惯的用法。就好像我们广东人、广西人，他们讲话的先啊，你先走，就尊重你。可是如果他们讲出来的时候是你走先，你行先，啊，你食先，就你先吃。所以他这是一种习惯，他一样的，他把这个副词或者状语放在后头。所以我们也中文也有这样的心态，他独自一人住在上海，所以独自一定要用 alone 放在句尾。 And she lives in Shanghai alone。 好了，接下来你看下面的句子，他每天有好多课业要做，所以他回家呢是一个月回家一次。好，在这里呢，我们就用说 she 有，这个时候就不能 have 了。所以这英文讨厌的地方在这边，我们都用 have 多好啊 ，I have, you have, he have， 那多好多顺呢、啊。中文只有一个有，可是英文里头啊，他就有点作怪，他就说那个 have 呢，你有可以讲 you have。我有 I have， 我们有 We have， 他们有 They have。 好，这些复数的他们呢、啊、你们呢、啊、我们呢、啊、还有单数的我啊你啊，我们都可以用 have。 但提到他，不管是狗的他、猫的他，或者是任何生命的牛的他，或者男孩子的他、女孩子的他， He 是男孩子，女孩子是 she，这个有呢就要用 has， 动物的有要用 it， it has， 比如说这牛有个好长的尾巴， it has a long tail， 你就不能 it have， 所以现在就要记起来 she has， I have， she has a lot of， 那这个叫做字群，你要记的是要记 a lot of， 不是记 a 再加一个 lot 再加一个 of。 这个字群我们就叫做字词的搭配，叫 collocation、啊、这个搭配是固定的、啊、就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字群。 a lot of 也当作许多，许多东西， a lot of 就许多，许多什么东西呢？ school work， school 就是学校，你看它是不是有个 L， 所以那个时候一样的要念 school， 不是 school， 可是那个 L 的音你念没有念出来，它在尾巴的时候它是像欧洲的 O， 但是舌尖抵起来翘起来放在上排牙齿的后头， school work啊，就是工作 ，school work， 就是学校工作，也就是课业。She has a lot of school work， 后头放了 to do， 要做，那个 to 是代表要的意思，要做。她有许多功课要做 ，every day 每天。 every 跟 day 要分开写，要变成两个字哦，不能合在一起哦，合在一起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每天的，那叫做形容词 every day。 所以那念的时候就念成 every day， 合在一起的话 every 跟 day 合在一起的话，你后头就要加名词，像日常生活 that's my everyday life， life 是L-I-F-E， 所以那是形容词，是 everyday， 后头要放名词 that's my， 那是我的日常生活，每天就是这个样子 everyday life。 但是 every 跟 day 分开的时候要念成 everyday， 重音在 day 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句子要这么念， She has a lot of school work to do every day，他每天，这个每天我们叫做时间副词，表示时间的副词，它也是一样的，它要放在句尾，不过它可以放在句首哦。你把 every day 放句首，那个 every 呢 ，e 叫大写。Every day, she has a lot of school work to do， 也可以。好，总而言之，以后你就记到时间副词。通常放在句尾，但也可以放在句首，放在句尾比较多。好， so 这是一个连词，所以前面是一个逗号，没有这个 so 的话，那你这个逗点就要改成句点，就是一个圆点，黑的那个圆点。好，这边我就加了一个逗号，接着 用个连词 so， 这个 so 代表因此，而刚才那个连词 and 同时 ，so she comes home， 她回家 ，she 本来是 come home， 但 come 这个字碰到主语啊，是单数的时候，她 ，she 啦 ，he 啦 ，the boy 啦 ，John 啦，他啦等等，我们呢后头啊就要把这种动词加个 s。啊，这是规定的，你现在就记起来，就像刚才讲 She lives in Shanghai， 而不是说 She live in Shanghai， 一定要加个 S。 我们慢慢一点点学习，你就会发现到英文啊，乍看难，其实久了之后会习惯，啊，你讲久的时候就变成习惯的时候就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现在念这一课，如果我现在是以我现在的程度来念的时候，我句子是这么念的 I have a small family. I live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I also have a sister. She's a college student and she lives in Shanghai alone. She has a lot of school work to do every day. So she comes home once a month. 但你可能念不到这样的速度。别忘了，我当年也是啊。我当年连想念都没有人教我了，那我可能我在念的乱七八糟 I have a small family I live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我就这样念，甚至会念成 parents， 学日本人的念法 parents。 所以你看我现在有在教，我经过好多的错误慢慢学会了，那你在旁边这样听多么享受啊。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句子 So 因此 She comes home， 不要说 she come home， 但是 I come home You come home， 好，这些都 come 都不会加 S， 唯独他一个人 John The boy 这个男孩都是一个人，讲他的时候 the girl 这个女孩 She 等等，我们都要用 comes， 不要念成 comes， 就克肚子饿的饿克饿 comes， so she comes home， 她就回家啦。怎么个回家法呢？ once a month， once 就是一次， a month 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一次，她不讲说 a month once， once a month 是一个月三次呢， three times a month，一个月五次呢 ，five times a month。 那些 times 啦，还有包括 twice 两次啦，以后我们再慢慢都会教到的，急不得。好，现在我们再把这一课一起来做复习。来，我先讲中文，然后你讲英文，然后我再讲英文。我有一个小家庭。I have a small family. 我跟我爸妈住在一起。I live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我也有一个姐姐。I also have a sister. 她是大学生。同时，她独自一个人住在上海。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and she lives in Shanghai alone. 她每天有许多课业要做，因此她一个月回家一次。She has a lot of school work to do every day, so she comes home.Once a month. 现在跟着我一起朗读。I have a small family. I live together with my parents. I also have a sister. She is a college student. And she lives in Shanghai alone. She has a lot of school work to do every day.So, she comes home once a month. 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赖世雄07.英语一共有230讲，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 Oh girl, I'd walk 100 miles to see your pretty face each time you smile. There is no distance for me, long as I can believe. I'll see you tonight. Yeah, simply no distance for me.You gotta believe I need you tonight.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time I set my eyes on you. I thought I would die. You are my lovely day, took my breath away. Now I'm walking with my head to the sky. Given to me, love has given me wings. Girl,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feel like heaven to me. Every day's like a dream. Having you by my side,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time I said.